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原来是苍晖学院的老师，不知道您在这里拦住我，有何指教？ 指教倒没什么，只是需要你消失而已。 为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？ 这些天我一直在寻找机会，可惜你一直都和史莱克学院的其他学员在一起，令我无法出手。可你今天还是把这个机会给了我，真是可惜了。你不是我苍晖学院的弟子， 你要杀我？ 怪只怪你太出色。史莱克学院战队实力虽强，但真正强的是你。只要你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苍晖学院才有进军下一轮的可能。 你以为杀了我，你们苍晖学院就能战胜我们史莱克学院吗？ 杀你一个不行，我就继续杀，杀到足够为止。或许下一个选择那个叫戴沐白的学员比较合适。 你就在这里出手？别忘了，这里可是街道，你杀了我也别想在魂师界立足了。 我既然决定动手，却早已有了万全准备。你指望和你们关系密切的七宝琉璃宗给你报仇吗？放心吧，我不会留下证据给他们的。你看看，这里真的还是天斗城的街道吗？ 周围朦胧的景象突然变得清晰起来，唐三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一片荒郊野外之中。回首望去，隐约能够看到天斗城的城头，他立刻判断出这应该是城外的一片小树林。唐三的反应何等之快，手上早已经完成了姬皇的诸葛神弩，就在周围一切变得清楚的一刹那，铿锵大作，16根锋锐的铁金弩箭带着强横的穿透力，眨眼间已经来到了10年胸前，光影闪烁，16根弩箭一闪而没。但是唐三的脸色却在这一刻变得更加难看，没有血。是的，16根弩箭虽然没入了10年的胸膛，但却没有一丝鲜血流出，弩箭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，连一丝声息都没有再发出。10年有些吃惊地看着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。 那是什么？威力很强的武器，是魂导器。 唐三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10年。 在同龄人中，你无疑很强，甚至我没见过比你再出色的青年魂师。可惜，你我之间的差距，并不是天才二字就能够扯平的。你手中的武器不错，可惜，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，身体所处的位置，都在我带给你的残梦之中。即使是我刚才让你看到的真实景象，依旧是幻境。在我的残梦里，我就是一切的主宰。别说你才只有40级，就是和我同等级的魂师，也无法从我的残梦中挣脱出去。 唐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将诸葛神弩重新收回自己的24桥明月夜之中。 唐三，你知道我一生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吗？ 是什么？ 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，就是看着对手在我的残梦中发疯，直到死亡。马上我就将看到一个被誉为天才的青年变成这样，我已经感受到了自己的兴奋。 你一定要杀我？ 就没有任何转还的可能。 我既然让你看到了我，你认为我还会放过你吗？不用试图挣扎，一切对你来说都已经没有意义。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。如果人真的有灵魂，那么你就用自己的灵魂看着苍辉学院如何杀出预选赛，进入下一轮吧。 唐三没有再说话，而是在原地盘膝坐了下来。蓝银草自然成型，在他的身体周围布置出一层缓缓盘旋的防御。 你以为这样就能够抵御我的武魂了吗？小伙子，你实在太天真了。如果我的残梦是这么好抵御的，那我也不配魂圣二字。等着看吧，你将在极度的痛苦中消亡，而这些痛苦将是你自己给予自己的。 十年的声音逐渐变得轻微起来，周围的一切再次朦胧，仿佛他已经远去，又像是已经消失。唐三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，静静地凝聚着自己的魂力。由于身体周围蓝银草的不断转动，从外面很难看清楚端坐在其中的唐三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。周围的一切开始出现变化，唐三突然吃惊地发现，原本在自己控制下盘旋在身体周围的蓝银草似乎消失了。虽然在感觉中他们还存在，可视线之内却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踪影。周围的景色一变，已经不是先前的小树林，而是一座悬崖，一座令唐三无比熟悉的悬崖。 鬼见愁，怎么会在鬼见愁？ 唐三原本平静的双眼骤然睁大，这个地方给他留下的记忆太深太深了。前方数米外就是那云雾袅袅的深渊，而在后方十余道白色身影正在变得清晰起来。低下头，唐三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的衣装已经换了，那斗大的唐字已经告诉了他许多。 梦，难道在斗罗大陆中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？自己终究还是那触犯了门规的唐门弟子吗？ 唐三呆呆地注视着前方，整个人都变得有些迷茫起来。那渐渐清晰的十余道身影将他所有可能退避的道路完全封死，一张张熟悉而愤怒的脸庞逐渐出现在唐三面前。 唐三，你竟然敢偷盗本门玄天宝录，罪恶滔天！ 唐三，望唐门将你养大，授你技艺，你竟然做出如此人神共愤之事！ 一个个声音不断在唐三脑海中放大，那一张张面孔也不断扩散。很快，十余位唐门长老就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，将他团团包围。 各位长老，你们听我说。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唐三，你罪大恶极，将承受本门最高刑罚。 唐三的四肢已经不能动了，被四名长老同时扣住。其中一名长老抬起了手，那家罡气从掌心溢出，一掌就拍在了他的手臂上。唐三惨叫一声，整条左臂刹那间寸寸断裂，十倍放大的痛苦瞬间蔓延到大脑之中，他整个人都剧烈的痉挛起来。接着是左臂、双腿，在长老们的那家罡气面前，唐三身上的骨骼不断破碎着，直到身上再没有一块完整的骨头。可是唐三却偏偏没有死，整个人在那儿不停地痉挛着。无论身体周围传来的痛苦再强烈，唐三的精神却依旧是亢奋的。亢奋的精神就意味着他要全面承受着那痛苦带来的每一分感觉。长老们的面庞渐渐淡化，他们将全身骨骼寸寸断裂的唐三留在了鬼见愁的悬崖上，并告诉他要让他在这里哀嚎七天七夜，死于鹰隼之口。唐三的双眼此时已经变得朦胧了，剧烈的痛苦不断席卷而上， 令他整个人的身体在痉挛中抽搐着。他眼前的场景依旧是在鬼见愁，可是他面前却开始出现了另一道身影，修长优美，长长的蝎子辫，娇俏的小脸，正是小五。和小五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一个40多岁的大叔，在小五柔技下全身骨骼多处碎裂的猥琐大叔不乐。 小五， 唐三想要呼喊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小五会和不乐在一起。不乐的一只手紧紧地勒着小五的脖子，正一脸淫笑地看着唐三，而小五的脸上却充满了悲愤和不甘。小五拼命地挣扎着，可他却怎么也无法从那怪大叔不乐的手中挣脱出来。令唐三双眼险些滴出血来的是，小五身上的衣服正在不乐手中一件件减少，露出了宛如羊脂白玉一般的肌肤。看着不乐那双粗糙的大手开始在小五身上游走，看着他嘴里不断滴落的咸水和那一脸淫笑，唐三却什么也做不了。鲜血开始从他眼角处滴落，可全身骨骼碎裂的他此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五受到侮辱。小五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憎恨，而这份绝望和憎恨竟然完全是给唐三的。 不要！ 唐三想要呐喊，想要起身，可是他却说什么也动不了。眼看着不乐罪恶的手已经探向了 小美人，既然不能抗拒，你就好好享受吧，叔叔疼你啊。 哥，救我啊，哥，救救我。 不、 唐三整个人已经陷入了极度的狂躁之中，可是眼前的画面却变得分外清晰。不乐恶心的喘息声，小五绝望的眼神都不断在唐三的六感中放大着。此时10年的第七个魂环不断释放着夺目的黑色光彩，他的脸上布满了残忍和变态的鬼笑。而就在他面前10米外，唐三整个人正躺在地上剧烈的痉挛着，蓝银草就在他的身体周围盘旋。10年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，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唐三已经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。 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虐杀的乐趣了，可惜了这天才青年，谁让你站在了我的对立面呢？很好，我就要看看你是如何死的，真的很想看看你此时经历的幻境究竟是什么呢？我的第七魂技梦魇只会制造人内心中最惧怕发生的事情，这个天才少年最惧怕的又是什么呢？ 唐三的身体痉挛变得弱了下来，整个人都只是轻轻地抽搐着，盘绕的蓝银草渐渐滑落地面。此时唐三满脸通红，嘴角处已经流淌出了一丝鲜血。 天才又如何，还不是要在我的武魂残梦中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。真是可惜呀、如果我能够达到封号斗罗的实力，就能够在武魂中看到他所经历的一切，那样就更加完美了。 天斗大斗魂场，正在聚精会神观看比赛的小五右手突然抖动了一下，怀中传来了一阵灼热的感觉。带着些惊讶，小五探手入怀，将那金刚不坏的相思断肠红取了出来。相思断肠红似乎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变化，花朵上闪耀着淡淡的红光，一股灼热的气流扑面而来。 这是怎么了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